啦，新嘅一个星期又开始啦。咁啊，大家好，呢度系手下留情，我系刘伟恒啦。 大家好，我系阿一。 大家好，我系何亨。 咦，今日有少少 delay， 瘦晒喎，队长你 咁快？ 我系咩？ 系有少少 delay 啊，瘦晒你成个人 系咩？咁快即刻瘦咗啊？哇，真系见效！头先我喺门口， 瘦咗。 我头先喺门口见到男子咧，佢都系咁话。 系啊，你入门口嘅时候，我咪舒畅咗，一入门口，咦，松动咗啊！ 冇啦，即系。诶，一阵先讲啦呢个，首先讲讲啦，今个星期开始咧就有我哋2026年度第一位嘅嘉宾，亦都系近排啊喺呢个寻秦事件入边啊，又见到佢嘅阿善游啊，同埋每一晚外翻去屋企嗰个又好开心个速递，我又见到佢嘅 上线老师， 上线老师系啦，咁啊今晚咧就揾到有滕丽明第一次出现咧，滕丽明啊喺呢个节目当中一个相当之有趣嘅访问嚟嘅，因为我唔知道佢系一个为人系点样嘅人啦，倾倾下又发现好有趣喎，原来同埋佢做。嗰啲職業咧係有啲管理唔到嘅，咁啊，所以咧就同埋佢參加比賽入行嘅經歷都係非常之管理唔到嘅，咁所以今晚一間八點半之後就有滕麗明啊出現啦，善遊啊，好啦，咁啊，首先我想講下小弟琴日就同 都要回應下啦 嚇，係啊，啲人就問我究竟跑成點樣啦，啊成績唔好講啦， 成績唔講得噶， 冇 有冇上車？有冇上車？ 冇上車， 冇上車，冇上車， 跑得曬，咁我。都要翻嚟交代嘅，因为咧，首先我同另一位手下留情嘅战友就系阿周嘉怡咧，我哋跑呢个半马嘅赛事啦。咁啊，同埋其实好开心嘅，因为咧，我哋之前咧就出咗个 post 咧，就即系问下手下留情有几多人一齐玩啊。一阵间我都想再讲下呢样嘢，就因为原来有为数不少嘅手下留情嘅听众系有参加嘅， 系 即系无论系10K、半马。定系全马都有相当多人参加 的。我以为玩其他嘢添， 系咩？ 即系两个钟头内就一赔五百啦。上车就一赔十咁样。 你应该自己开个盘啊嘛，一计一公，你应该开个盘吓。 唔系，咁最尾个成绩就唔方便透露啦。但系 两个零钟， 唔满意嘅 吓， 满意嘅。 我满意，因为嗱，咁啊，实不相瞒啦，大家知道小弟之前休渔期啦，咁我休渔期唔系去咗旅行，又唔系去咗玩噶嘛。咁其实我去咗拍剧，咁拍剧嘅途中就一定系冇训练噶啦，即必然系冇训练嘅。咁我喺拍完套剧之后咧，就差唔多我咁唞咗一个礼拜到啦，咁我就马上就 pick up 咗，要多谢周嘉怡啦，同埋密切留意嚟紧我哋呢个星期咧，朋友仔倾下偈，我哋都揾咗个嘉宾上嚟就讲系都系一位即系铁人啦， 系 教练啊， 系教练啊，阿师傅 咧， 诶、你都识噶， 哇， 你要听，喂，你要听啊，师傅，系啊，虽然 跟肉人啦， 系啦，咁啊， 跟肉人啦， 虽然未到星期四都唔知佢系咪上到嚟啊，但系星期四我哋暂时揾咗我哋嘅教练啦，咁啊教练咧就俾咗一啲。唔好话锦囊啦，咁其实佢都系鼓励翻我去，即系积极去操翻成个人副计啊，做翻啲即系所谓 core 嘅嘢啦。咁我就同阿教练讲，我就同阿师傅讲话，喂嗱，其实咧我跑得晒就当赢噶啦，我都几廿岁啦，咁无谓喺即系新闻度又见多一件啦。你 系， 咁我所以我嘅目标咧就系跑得晒就得噶啦。咁啊，周嘉怡都系，因为佢之前上个礼拜第一次啦， 重感冒啊， 系佢系啦。咁啊，阿 Rachel 医师都系建议佢多休息嘅。咁但系由于我哋沙流程啊，唔希望咧即系有负听众所托啊。 系 咁虽然我哋只系派出两名嘅精英去参与，咁但系咧，我哋都唔想有其中有一个上咗嗰啲扫尾巴士啊。系啦，咁啊无谓影响我哋嘅节目嘅质素啦吓，咁所以我哋两个都系跑晒， 系都系本住呢个输少当赢啦， 你唔好讲输少当赢，系跑得晒 都晒当赢， 冇输 冇知系，我呢排嘅 队长，队长，你就住阿一嗰啲言， 好有挑衅性啊， 反应嘅呢个人，你睇下你自己先啦，你我觉得即系你应该咁讲嗱，冇即系。跑步運動係一件好正向同埋正能量嘅事嚟嘅。啊，一種嘅挑釁方法咧，我覺得咁啦，即係我覺得以身作則，應該係咧，你要著翻對跑鞋，喐翻先， 係 你先好挑戰隊長，你明唔明啊？ 咪就係咯， 所以我要 帶你廿年， 所以我話輸少當贏啦，已經係一個中年男人嘅一個 motto 嚟噶。嗱咩意思啊？ 跑得晒就当赢， 冇错啦。今晚翻到屋企当赢啦，同老婆今个月嗌少一次交当赢啦。财政状况啊，今个月输少当赢， 饮到啖咩就当赢。 系啦，有冇发现即系嗰个好胜吓？ 唔系同阿一嗱，其实咧，我觉得咧跑步咧就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咧？系即系令到个人个思考又好啲啦，咁啊令到又为自己打气啊。第三系咩咧？其实唔系即系对比上咧，唔系练得多就代表好，即系其实跑步嗰个状态咧，其实头先队长讲咗一样嘢非常重点。 嗯， 非常非常的重點，就係、是、咧，千祈唔好唔得，我工作冇時間，我都要練跑，或者好似阿嘉怡咁，而有少少唔舒服喎，唔得，咁我將近比賽或者將近落場啦，要練，係身體好關鍵。跑步係咩？為個身體好嘛。 係。 咁你兩個選擇非常之啱，就係、是、隊長做好曬手頭上嘅工作啦，可以好專注練習嘅時候咧，先練係一件係好好嘅事嚟。 係，我同意，我同意。係 啊，我呢幾年身體都唔係好舒服啊嘛，因為 我見你今日着件萬年翻嚟喎，琴日贏波 唔係凍嘅天氣凍嘅，係啊，所以就係少咗，我覺得係少咗個拼搏㗎，即係呢幾年人生咧，即係 為一層樓。 又唔系，即系有时做运动冇咗以前嘅嗰种要冲线啊，要扯成绩嘅嗰种状态嘅，即好似我话年头去踢波啦，即系都知大家系友谊波，但以前你踢友谊波咧，你会哇都起码飞铲啊，又飞扑啊，但系而家哇唔得，跳两下，冇睇头。今日又喐咗，當自己贏啦。 所以 即係呢個心態真係變咗。 嗱，所以年紀咧諗嘅嘢真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我同阿一哥嗰個諗啊，因為我好堅持，我唔係輸少當贏啊，我係覺得我跑得曬就贏咗。 係 兩樣嘢嚟嘅。嗱，輸少當贏咩意思咧？即係我比舊年嘅成績或者比我 PB 低咗，我就當算啦。咁呢個咧心態唔好，因為我喺我個心入邊咧，我冇贏輸嘅成分嘅。我覺得我衝到線，我已經。對自己又好，對屋企人又好，對聽眾又好，有一個交代，因為大家知道我咩料啦。咁呢樣嘢就同年紀有啲關係啦。因為咧，嗱，一哥仲係介乎喺嗰種咧，即係由一個少年人轉為一個中年人嗰、那個 過迷茫啊， 嗰個斷崖當中， 迷茫當中。 即係我哋而家唉看透啦，即係仲衝乜鬼嘢成績啊？但係我做得到。 欸、所以嗱，我嗰種嘅迷茫咧，我有時會覺得啊，其實係。由少年步入中年嘅一个欺骗自己嚟嘅， 系 咩意思咧？嗱，即系我攞翻嗰足球比赛、友谊比赛，你以前会扑进噶嘛？即系你扑进之后会检讨啊，会成咁好啦。但系我呢几次，咦唔系，其实我都扑进嘅，但系救唔到个球波。咦，扑进掂唔到条眉，咁我要开始承认，究竟系我机能衰退啊，定系我转咗心态咧？即系有呢种感觉嗱，你明唔明我讲咩？老可明我讲咩？ 我明我梗系明晒啦。唔系嗱，有一种哲学系咁样嘅，即系唔系头先你两位嗰啲咩输少当赢，就系、是、其实咧，话说小弟咧系曾经上过数尾嘅巴士， 错几多个钟啊？ 你知上 六个钟啊？ 唔系上尾个。上尾巴士嗰年就系咁样嘅，因为学人咧就由十公里就转半马咁样，咁咧。我都好似分享過，不過好多年前分享啦，就係、是、話說小弟就拍住一個電台嘅拍檔啦。咁我而家冇跑啦，咁啊以前我兩個拍住一齊跑嘅。跑練習嘅時候咧，練習好多一齊拍住練習。一上到跑道嘅時候咧，個人分咗心，即係嗰個 mindset 係出現咗問題，就係咧俾兩位啊女嘅外國選手帶快咗， 一定係女士嚟嘅， 好似仲有係女士嚟嘅，冇錯冇錯冇錯。咁啊，當年就係咁樣上咗巴士。咁啊，上巴士個心態點樣咧？係真係好唏噓嘅個人，因為第一，哇，巴士唔係好似平時搭嗰啲咧，一埋站，跟住一上去就開嘛，佢係停咗喺度， 係 跟住睇住啲跑手繼續喺度拼搏，即係有啲跑手喺度拼搏緊噶嘛。佢行少少就停一停，行少少就停一停。哇，嗰個心啊，係維持住喺由朝頭早即係滿腔熱誠，拉曬筋，熱曬身，跟住起跑，跑跑下自己撞咗牆，撞到係俾人掃咗上車。我同自己講過，一定冇下次。跟住後期咧，再試過有一年係點樣咧？啱啱講得切，佢山拉帶嗰下咧，我啱啱過到，即係你明唔明？跑得曬嗰、那個。已經係真係好開心㗎啦！即係我絕對明白隊長，而家隊長亦都唔係好差，半馬兩個零鐘喎。你知唔知兩個零鐘嗰個輕鬆嘅答案係幾關鍵啊？一仔你知唔知？ 係 半馬兩個零。 喂，其實咧，琴日我有大部分嘅時間啦，即係由我起跑啦，即係喺尖沙咀起跑啦，一路到上，我出西隧都冇乜嘢嘅。其實係落到去龍和道，即係過咗順德之後咧，即係仲有四 K 度咧，我就開始。矮矮地嘅，咁前面咧我都因為嗱，我冇一路都冇諗住要衝時間，我就係諗住係跑得曬當贏啊嘛，咁所以咧我係有少少流力去跑嘅，咁我沿途又好天， 咁我仲記得咧，我要多謝一班，即系咧嗱，你發現咧，你當你跑到咁上緊咧，你前前後後都係嗰堆人嚟嘅。 係， 總之有陣時有啲人咧你過咗，有啲人咧佢又會過翻嚟。咁咧我仲記得有一個跑會，唔怕講一講，唔知佢，佢知佢叫越跑越有喎。咁應該係喜悦個悦嘅。咁總之有一個阿叔啦，我唔知佢咩樣，白白啲頭髮，肯定係年紀大過我噶啦。佢總之永遠就喺我前面同埋後邊，永遠就喺我前面後邊。咁我就覺得我應該同呢班同路人一路咁啊，就喺嗰兩個零鐘嗰度蹉跎下又好。 帶住大披繩啊！呢啲叫大披繩啊！隊長你揾得啱啊！又係前前後後。 係啊， 最最講嗰個感覺係好關鍵。 要再強調，嗰個係阿叔嚟嘅，冇身材嘅，係啦，但應該年紀比我大嘅。咁啊，總之佢又越跑越有喎。咁我咪一路大家喺度互相前前後後咁樣咯嚇。 一仔，不如下年你都跑啊！我哋整個越跑越冇啊！即係希望大家開心跑。 得唔得㗎？我而家就係話，我處於嗰個階段咧，就係嗰個迷茫嘅階段啊！就係、是、你個體能下降，但你唔肯承認自己體能下降，就話自己係心態調節咗。 我經過， 但其實就係自己呃自己咯，就係呢個狀態咯。即係如果我真係報名去跑咧，我又覺得喂唔係，你唔跑翻即係一個亮麗嘅成績咧。對唔住自己啊， 完到就算噶啦。我想講，嗱你就即係今屆咧，我覺得真係要，我喺度亦都要公開。雖然條街都公好多人鳴謝咗，我覺得要多謝發哥， 係 多謝周潤發先生呢個發哥跑會。即係琴日咧， 發家軍啊， 係啦，我琴日見到因為咧發哥咧就跑十 K。咁小弟就跑半啦，所以我哋完全唔關事啦。咁啊，亦都因為我喺西隧口咧，我開始冇嚟嗰陣咧，我就我今日一定唔可以去飲茶啦，即係今年一定唔會去拜會阿發哥啦，因為我真係冇力啦。咁啊，我想講咩咧？就係諗翻起，即係見到嗰張相，其實我覺得好感動啊！即係阿發哥講爆謝 just do it， 同埋劉老師講呢啲，加埋都幾百歲， 同埋聽過。 系啦，咪 听过啊， 即是 do it 咯。咁佢加埋几百岁，但系佢都跑得完十 K。因为咧，我谂起咩咧，即系唔怕爆少少。话说我大约喺嗱，首先刘老师就系手下留情之友嚟噶嘛。咁啊，我哋曾经咧，其实应该讲紧前年啊。咁我分别喺一部电影嘅后台啦，同埋咧喺公司咧，我都有撞过刘老师。咁啊闲聊啦，我好记得刘老师有一日咧喺我哋公司就试造型。咁跟住咧就話：，劉老師近排仲有冇跑步啊？跟住佢突然之間咧爆咗句笑，嘿咁樣啦，唔重複啦。佢突然之間喺我哋面前嗱，有啲嘢我費事咁多人講。佢突然一拿高個肚俾我哋睇，你睇下，哇！佢係完全冇肚腩嘅，一滴肚腩都冇。跟住佢就講啦，佢話：，最衰都係周潤發。嗱，佢咁講啊，佢就話六年前咧，當佢即係身體都係麻麻地即係壯健嘅時候咧。咁佢就唔知，即系我唔記得咗，大約係點樣樣啦。總之佢就遇到阿發哥啦。咁發哥又係一如既往咁樣啦，即係無論係阿四哥啊，定係棒哥啊，定係阿 Ken 哥啊，佢都係跟我去跑步。咁當時咧，聽講阿劉老師都係用一番嘅粗言穢語去回應嘅黐線人，你我七十幾歲，你叫我跑步，你想我死啊？即係類似呢一啲。咁但係結果阿劉老師咧就跟咗阿發哥去跑步，六年前。咁然後咧，阿劉老師就話啦，到今日啊，即係。我同佢傾偈嗰日，佢就話佢每朝必定會同太太喺屋企門口跑一個鐘頭，即係氹氹跨，慢慢跑。佢話啱啱咧，即係話説我一啱啱開麥前咧，我都同阿浩然，即係黃浩然咧，食完飯，佢都話佢就算喺外劉老師喺外地拍戲，佢都堅持每日要跑一個鐘頭。 係， 咁你話係咪好鼓舞先？劉老師八條嘢都嚟緊啦。你啲三十几岁又话咩怀疑人生，又话咩 事？ 所以咧，我 想落期啊！ 我即系要向每一位手下留情啊！喺我哋个 group 入边又话我已经唔知几多岁啊！我有参加无论十 K 啊、半马同埋全马，我真系要向大家致敬。其实咧， 系 真系唔好谂年龄，你肯跑，你肯练就得噶啦！你睇下，喂，刘老师、阿 Ken 哥呢啲，即系一个最佳嘅典范。我仲见到佢哋喺个麦牌前面一齐同见记者，即係紅豆豆咁樣，哇！真係我覺得好感動啊！呢件事，我呢啲真係碎了曬，即係行埋一邊啦，係咪？佢哋呢啲先至係精英啊嘛！ 係，咁你出年會唔會挑戰全馬咧？ 我唔暫時唔回應呢個問題住。 哇！仲係繼續挑人？ 唔係問題嚟啊！ 如果你落下戰書，你話要跑全馬嘅， 琴日 我係。 你唔好講呢啲啊！你唔好講呢啲 孤獨嘅跑步機， 老何，你有直升機啊！ 你唔好講呢啲啊！貝月式同埋直升機，琴日啦，阿何老亨喺我哋個 group 度又話咩？大家約埋嚟咩跑翻轉啊！又叫曬阿周嘉怡啊，叫曬阿 V 咁樣樣。 讲呢啲啊， 若然我开心啦， 真系寡人笑咗啊！ 所以真係要衷心向幾位嘅前輩致敬啊，真係好令人感動啊！即係唔係個時間，而係心態。你諗下，佢哋咁樣出現啊，激動到幾多人走去做運動啊！完全石永未脱落我过身，系被踏烂，但是脚未残，头骨吸烤烂，连色心打扮，谁甘于苍白平淡？人生稀巴烂，原色彩斑斓，暂且不管，越跳越难。好的啦，就算像最后武士强支撑。我都想最亮光的极限，负气地冇着也是我所拣，还在冒汗但没有汗颜，拳骨给打烂，盘骨给削烂，但腰骨一样强硬，明天怎么办，余生怎么办，乐声一响跌在门槛，含泪跳到尾想不过这无事身份，踏上每个脚印，激起我多分对我不恨。时代叫我退，我想震。难道我是过爱安分？来日叫世界讲起今天，我们多幸。石上台转一圈，气即使喘，但风骨未断。若再扮舞似发亮那阶段，我的身体就乱了也练。人间多么乱，求生多么倦，为表演逼着强健。用诸君经验是一种执念，回诸表三大战志。拖下光嘅，咁啊，今年都見到好多手下留情之友咧落場啦。啱啱舊年出現過嘅陳家洛啦，阿黃志德啦 ，Alton 啊，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啊，都雖然我哋冇喺現場見到面啦，但係見到咁多人一齊喺唔同嘅崗位上面做運動，都係件好開心嘅事嚟噶。阿志啦，仲有 係啊，邊個 字？好，咁啊，老的辣啊，轉頭翻嚟有今個星期嘅嘉賓滕麗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各级法院有不时招聘以填补因升迁或者退休留落嚟的空缺。在2023年至25年间，各级法院共委任24名法官，当中高等法院原讼庭和上诉庭就委任7名法官。他说有不断培养内部人才，亦都有外面的有志之士愿意加入。司法机构有检讨和改善法官薪酬，以加强吸引力。谈及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委任， 张举能表示会持续按需要以及检视有没有合适的海外法官。他说有海外顶尖的法官来港，可让国际投资者安心和有信心，会致力维持那个制度。张举能说，招聘海外非常任法官的考虑，并非他们来自哪些国家或者司法管辖区，而是考虑他们的声望、履历、经验和专长，以及他们所属的普通法司法制度与本港的是否接近。公务员事务局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起参与一连四日在湾仔会展举办的教育及职业博览，联同多个政府部门介绍公务员工作和相关资讯，包括入职要求、薪酬及附带福利、培训机会和事业发展机遇等。发言人说，公共服务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展览提供一个平台，让有兴趣服务社会的人士发掘多元的就业机会，欢迎青年人积极参与，掌握政府最新招聘资讯，勾画事业蓝图。超过30个政府决策局和部门参与博览，共设置29个展区。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外部形势依然复杂多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仲有不少，但是要看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只要我哋坚定信心，直面问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嘅事，就一定能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李强主持召开专家、企业家和教科文卫体等领域代表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两个征求意见稿嘅意见。建议，他说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要突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引领，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听朝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晚转吹北风，渐转多云，气温显著下降至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展望星期三至五，大致多云，天气持续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在11-12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周末期间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有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楼宇维修工程嘅施工规管，营造师学会汤玉琪。 如果有翻咁上下规模，顾问公司都会有聘请监工，原有机制有每日监督，只不过种种原因唔能够发挥个效果咁解。 立法会议员刘文君， 独立聘请顾问审批施工方案咧，先至可以加强个监管。 星期一至五下昼5-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5年之前，佢系善友，到今日佢仍然系寻秦记入面嘅善友。 别高兴， 始终，万岁千岁都会依你而远。 除此之外，佢仲系陀枪师姐入面嘅陈三元，又系爱回家入面嘅洪尚善，究竟佢嘅真人又系点嘅呢？手下留情二零二六第一位嘉宾，首度请嚟行黎明， 天命最高。 咁啊，今个星期咧就有应该系二零二六年嘅第一位嘉宾啦。咁呢位嘉宾咧，我系从来都冇访问过啦，甚至乎真人系未见过啦，手下留情系从来都冇出现过嘅。近排喺荧光幕咧，无论系细嘅定系大嘅咧，大家都会见到佢嘅。欢迎谭黎明，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第一次见咧，头先咧喺门口，由于咧我今日咧翻嚟咧有啲贫能啦，咁啊跟住咧已经成身汗啦，咁大家又要自我介绍，我自我介绍啦。跟住我话俾你， 冷静冷静冷 静，佢好劲，系啦，佢好，你慢慢嚟，唔使惊，因为咧佢咧就好守时，佢早到咗好多，咁啊跟住咧我咧就唔好意思啦，要嘉宾喺度等我啦，咁我就即系抽耳楞咁样咧。 其实我坐咗喺出边成个钟，我先入嚟噶。 即系你讲真噶？ 唔系唔关事，真系唔关你事，真系唔关你事，完全唔关你事嘅。我哋呢啲老一代嘅比较早， 你唔系老一代嘅，你系咪因为爱完回家？ 冇错冇错，我啱啱爱完回家， 我真系爱完回家嘅。咦，嗱，我哋唔介意讲下，我哋而家嘅录音时间咧就系两点零钟啦，晏昼。诶，拍完噶啦。 我因為我今朝待咗期嘅， 哦， 因為我要做你訪問啊嘛。 哦，多謝你啊！ 咁通常咧，我都會俾啲導演有啲 buffer 嘅時間嘅，所以我會度早少少，就俾啲時間導演，就算佢 over 拍得耐少少都冇問題。但係今日個導演實在太 fit 啦，佢好準時。 通常 所以更加準時， 通常係點？等我八下有台嗰啲導演咧，通常咧嗱，譬如我哋咧喺現場做導演嗰啲咧，就如果我唔睇表嘅話咧，就繼續拍啦嚇。即係譬如 TVB 佢哋揸時間咧，係咪揸得好準㗎？ 真係需要揸得好準嘅，因為始終我哋拍處境劇咧 ，keep 住出街嘅，我哋一個禮拜係多少少個串貨係 live 喎。 哦， 咁你諗下揸嘅時間，我諗睇過我社交網站都見到。打風要翻工，點解？係因為冇存貨，咁因為冇嘢出，因為佢哋仲要後期啦，仲要 mixing 啦，咁所有嘢我哋都要幫佢哋搶翻曬所有時間，同埋唔止我嘅，現場仲有好多人會提醒佢時間嘅，譬如工作人員啊，或者佢嘅 PA 啊，都會提翻佢，所以要揸得好緊。 哦，我又好似真係冇聽過，我回家係話我哋拍唔切，擺住其他嘢， 最犀利咯， 冇試過嘅喎。 係啊，冇錯啊，未試過出唔到格，哇，好大件事。新聞嚟噶啦，如果系咁， 咁如果萬一真系即系好盡啦，即系譬如以你認知，去到會唔會系今日拍完即刻要播，定系哇最盡都仲有一個禮拜喺度嘅咁樣樣嘅咧？ 試過有啲中途改咗嘢攝入去，今日拍完晏晝 edit， 夜晚出街。點解我哋有呢樣嘢？唔係我哋儲唔到貨，而係我哋個製作團隊係想希望更緊貼個觀眾。譬如有啲咩新聞，有啲乜嘢可以侵入去嘅時候，就可以即刻侵到入去，就唔會因為以前我哋嚟講，可能曾幾何時我哋試過儲咗成個月存貨，或者兩個月存貨都試過，三個月存貨我哋試過。但係開始咧有啲gimmick嘅嘢有啲舊。即係譬如新聞有啲嘢發生咗咧，咁樣大家可能教一啲嘢啊，或者係有啲教育人嘅嘢，咁啊啱個新聞都過咗三個月啦，咁啊變咗有啲out，咁所以咧大家決定咧就不如貼近少少，大家辛苦少少。哦 系，所以就一個禮拜或一個兩個禮拜左右嘅存貨， 唔甩得噶咯。 你喺愛回家幾耐啊？ 就嚟九年啦。 咁呢九年嘅日子係咪都係我頭先喺開麥之前都白啦？你一個禮拜平均要有幾多日係入去？ 其實基本上我哋日日都開嘅，係啊，因為而家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冇得播啦，因為讓咗路啦，咁就會再鬆翻少少，可能會有一日嘅外景期 buffer。拍唔晒嘅我嚟攝落去，但係通常咧都冇乜容許嘅，咁可能會有一日咁樣咯。但係嗰一日唔會話俾你知嘅。 哦， 因為要等佢最所有人安排咗先。 哦， 係啊，因為有時可能外景啊，或者有因為我哋啲同事好多都仲有睇套劇啊，有譬如有啲去咗睇套劇，我要學唔喺香港噶嘛，咁佢哋會來回過程啊，或者要交組，或者我哋仲有啲綜藝節目啊，啲同事要過去，咁變咗佢就會留少少自己一個 buffer 去俾佢哋喐嗰啲 window。 哦， 係啊，係。 环手围大圈，拍手来旋转，一跑跳这默契传来温暖。 长夜和白天，晨食长或短，关心贴心从未间断。像条探光，行前行后你跟我，平淡也可跳舞如唱歌，笑着来到。我感激你我他啊哈，来让爱铺满这个家，望巨天塌下，走进这个家，红日升夏天牵挂，是日过你字最好听懂吗？谁在谁旁边？想共行并肩，天天都有着你是最温暖。每一个明天也因你晴天，撑起我未完成志愿。像条探光，行前行后你跟我，平淡也可跳舞如唱歌，笑着来到过，仍然让我快乐如初。来让我拥抱这个家，全部都我感激你我他啊哈，来让爱铺满这个家，无惧天塌下，走进这个家，红日升夏天牵挂，是一个你字最好听到吗？ 咁呢九年嘅日子，你就真系大部分嘅时间 always stand by。 哇！嗱，即系我哋都呢、這个节目都有一啲喺我回家出现过嘅朋友上过嚟啦，我都会问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九年啦，咁即系一年可能你有最少有300日见到呢班人啦，最少啦，可能唔止添啦。 嗯， 咁你哋个关系系咪已经变成咗真系一个家噶啦？ 我一定见佢哋多过见我爹哋妈咪咯， 系 争唔够见我老公多嘅啫， 系因为你会翻屋企， 但系食饭嘅频率一定系同佢哋多， 系。 我同老公咪最多食个夜晚饭， 因为你每日都要放饭嘛， 早午有时夜晚都食埋啦，系咪啊？咁应该系同佢哋食饭，开饭会比较多嘅，系啊，咁会更加大家默契会更加重咯，同埋真系当屋企人咯。 即系你每一日翻工就嗰啲喂点啊早晨啊喂咁啊琴晚瞓得好唔好啊？即 系唔系啊？系道门未开已经嗌定噶啦，我哋即系连个化妆间道门就已经未开，已经好远听到阿爸爸声。大妹，跟住啦，好远嘅，你已经道门都未开咋？阿爸，因为佢见到停车场见到我架车嘛。 哦， 咁我有时停车场见到佢架车，就知道佢一定喺度。即系大家嘅所有小动作或者小习惯都完全知道咯。同埋有时有啲突发嘅嘢，我哋都完全清楚。譬如仲有一个钟头就埋位噶啦。 系 边个？如果搭正到几多点未见人？就真係應該即刻打電話，佢可能冇收過通告，又可能有啲暗指醒或者係乜嘢，就已經知道，因為大家完全知道大家佢呢如果一個鐘頭化妝呢，佢應該早一個鐘頭到嘅呢、這個呢、這個呢就會遲十分鐘到嘅，即係化妝時間嘅十分鐘咁樣，係每一個精準度係 exactly 嘅。 喔、哦、即係所以大家都已經知道啊！阿腾 生活习惯， 阿腾咦，今日迟咗五分钟，会唔会 揾佢噶啦？ 打俾佢噶啦， 揾佢噶啦， 塞车啊咁样。 系啊系啊，会唔会佢冇收到通告，或者佢唔知醒啊，就已经要揾噶啦？即系只系五分钟嘅时间，可能已经知道 啦。系咁收工咧，有冇一啲即系喂，不如收工啊，不如一齐去打场波啊，或者打个边炉啊，会唔会噶？定系已经见得太多了。 其实咧，运动嚟讲咧，我就唯有同班后生嘅玩嘅啫。我就唯有叫佢哋陪啊。 你都好后生啊！你唔好话同班后生嘅玩咧。 陪妈妈去行山都唔得噶仔，即系嗰啲咯，即系呢啲就会咯。至于洪家其他，我就系得做运动啊，真系得啊。金城安会陪到我嘅啫。 系系。 咁另外食饭就一定会啦。我哋前两日先庆祝祝完一月之星啦，系啊。 哦，即系都会有呢啲。 系啊，每个同事生日，我哋都会 逐個逐個食飯啊，或者係每一日正日啊，大家都知道曬啊，買曬蛋糕啊。 其實好難得嘅，因為咧譬如喺呢個節目當中咧，我哋之前咧都會訪問過一啲唔同類型嘅，譬如拍劇集嘅 artist 啦。其中一種形容就話咩咧？其實拍劇咧就好被動嘅，因為點解咧？你拍完呢一組，同呢班人玩得好開心，即係好似一個旅行團咁。咁跟住咧，你又會接咗下一個劇咯，咁啊又另一手人咯，台前幕後又由頭猜過曬啦。又或者咧，你又要去另一個地方又再拍過，再適應過。咁但係你哋譬如拍處境劇咧，個特色就係都係呢幾廿個人。 係啊。 咁呢幾廿個人咧，就朝見口晚見面，台前幕後都係嗰啲噶啦，係嘛？大部分。 幕後未必，幕後就會輪流轉咯，但係都會快見翻嘅。 哦。 都會快見翻，但係唔係固定嘅。 係。咁但係幕前就一定係嗰班，咁你哋就好自然就 build up 咗一堆嘅感情出嚟噶嘛？ 都系噶、 啊， 我哋唔使讲嘢，有时把眼色就已经知噶啦。 系， 即系你边个入嚟边个死咁样。 有冇咧？有冇玩噶？即系其实喺现场， 咁一定有啦。咁一定有啦， 好开心噶嘛。 咁一定有啦， 系会有一啲喺剧本以外。 有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我哋会守住条防线嘅，因为始终我哋系合家欢时间嚟嘅。 系，但系导演亦都俾嘅。 导演通常都俾嘅，导演中意试大家嘅底线嘅。 哦， 到最后啊，监制俾唔俾咧就 你哋试啦。 佢都会有，我哋都知条底线喺边嘅。因为始终咧，我觉得有时拍电视咧，除咗娱乐之外咧，因为我哋嗰个时段咧，其实好多小朋友都睇嘅，咁呢个教育嘅責任其實都有喺度嘅，咁都唔應該教壞細路嘅。 冇錯，我啲女又 係啊，好。 因為話合家歡食飯時間， 呢個合家歡食飯時間， 同埋咧咁又開開心心，大家嘻嘻哈哈咁，好過有陣時望到啲好沉重嘅嘢啊。 冇錯冇錯， 即係同埋又有得討論下啦。因為我屋企人咧就都係嗰個習慣，就係一定要開飯就有電視機睇，同埋 有啲聲啦。 咁同埋大家都會望噶嘛。 係。我哋所以特登咧，希望俾多啲聲你哋望，所以好似係咁講俾你聽。 咁我哋除咗讲即系呢个外围价之后咧，咁我谂近排应该又会多翻好多人叫你做善友啊，系咪？ 系，同上善友啊， 系咪好多？系咪好多？同埋激发我今日想邀请你上嚟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有啲好多報道都係寫住凍齡啊，同埋個樣冇變過嘅系列啦，咁就擺咗你先。 而家你喺正你對面，真係你唔尷尬，尷尬嗰個就係我啊。 唔係真係喎，嗱我對住阿騰嘅真人咧，真係冇乜點變嘅喎。 咁係早老咗啫。 唔係。 早老咗咪遲咗咪冇事咯。 幾時拍嘅？記唔記得啊？ 你講緊電影先？電影啱啱六年前 拍。你有冇睇翻啊？ 有睇咗。 當你再睇翻，你有咩感受啊？ 驚啊！ 驚邊方面咧？ 點解咧？首先第一樣嘢，我即係雖然都成日睇電影嘅，但係都算可能少啦。我未見過個大頭可以喺電影院可以咁大。咩電影唔係避一避啲大頭？點解可以成個畫面咁大？我自己都嚇親你，唔好講笑。我真係自己好似睇鬼片咁，自己遮遮。 你咪坐太前啦！ 唔係，我遮咗後面㗎啦，已經咁樣咯。我自己都驚，真係。 除此之外咧， 其實好開心嘅。某程度上，如果你話25年前一個角色，25年後做法，原來係得㗎。原来是有 memory 的。 咁即系话咧， 系有 记 忆嘅。 25年前做第一转啦， 系。 咁好啦，你6年前拍啦，隔咗19年啦， 系。 我哋拍完戏咧，就应该下个月就已经唔系好记得做过啲乜嘅啦。 系啊， 19年 记得啊， 同一个角色 记得啊， 你系会记得嘅， 竟然系记得啊，因为我觉得演员有一样嘢咧，系最叻一样嘢就催眠自己。我最识就系催眠自己。当你着咗套衫，你有咗个名，突然间人哋嗌你嗰个名咧，你就会入咗去噶啦。 而你又記得翻嗰陣時 嘅演法嘅？記得，因為點解咧？太深刻啦！因為我嗰套係我第一套喺國內拍嘅，同埋個時間係好長。因為當時嘅 TVB 係更加犀利嘅，係三個月或者兩個月就拍好一套劇噶啦。但係嗰套劇我聽孫軒佢哋講就係拍咗半年啦。其實喺我嚟講係拍咗九個月嘅。 點解咧？ 因為嗰套戲係比較特別嘅一套戲，去咗好多地方啦。第一，第二呢套戲阿古老闆其實好辛苦，因為佢係一套純一個現代人跌咗落古代，但係由一個現代人出發點去睇一個故仔嚟嘅。 冇錯。 所以每一場戲都係佢。40集都系佢，咁所以咧，咁我哋当时系分 A、B、C、Cool 咁样出街，即系出去拍外景，其实 A、B、C 都需要佢，因为所以跟住我咧系永远开初都系同呢个问题 A 同问题 B 拍两次，跟住同冇睇 A 冇睇 B 拍两次，跟住到最后啦，派到嚟我嗰度啦，跟住先至同古老板拍第五次，咁所以基本上我系拍咗九个月嘅。 吓！我原来 因为佢分身不下，个人得一个，你点抹啫？所以佢嗰度系成日病，佢好辛苦，真系好辛苦。 系咁，但系到你拍电影版就应该舒服好多啦，系嘛？ 点样舒服咗好多？ 即系因为拍电视剧嗰阵要拍九个月啦，同埋要 A、B、C 组啊 ，K 卡啦。 我当时我又唔觉得辛苦。其实我拍戏又好，拍电影又我好 enjoy 嗰个过程。其实嗰个过程系好开心，有一大班朋友陪你，有一大班熟嘅人陪你，跟住大家做好一件事，跟住大家去研究嗰件事发生成点，睇下个成品。哇，那个兴奋程度其实。是好开心，所以我又觉得你问我就算喺25年前拍得辛唔辛苦呢，我又觉得一啲都唔辛苦。 是。 只系一啲好特别嘅 memory， 譬如我哋生活上又发生过啲乜嘢啊，因为喺落后地区当时25年前嘅内蒙古掉州或者冇水冇电收唔到电话，当时又只能 smartphone 又未有，只系收我嚟打电话嘅电话，咁发生啲咩事，遇到啲咩问题啊，去错路啊，爆胎啊，外景衫去咗第二组啊！即系呢啲所有全部历历在目，即系全部都系记得咯。 哦， 系咯， 而家就冇呢啲嘢啦。 而家， 所以我咪就话而应该舒服啲啩，拍碟台电影。 梗係舒服嘅， 拍幾日？係拍幾耐？ 十零日到嘅啫，因為外回家當時都好緊啊個期，所以佢哋都係俾到十零日。加上我又唔爭氣整親只腳，咁佢又俾我唞咗一兩日，喺現場，咁又加鐘咗，即係要 stay 多一兩日，咁就時間長咗少少。 係，同埋我諗呢兩年電影就市場麻麻地啦，咁大家如果未睇《尋秦記》之前見到個票房都嚇嚇啦，咁但係好在有《尋秦記》。而家就票房好好啦，如果唔系咧，大家都惊一惊嘅。 其实咧，我谂古老板佢都讲过，系好希望用《寻秦记》呢一套戏带俾大家童年回忆又好，回忆又好，仲希望大家喐翻只脚。 行入戏院睇戏。 系， 佢话个唔摆串流平台噶吓。 嗯， 个原因就系希望大家有翻呢个对于电影嗰个热血咯。 喂，你廿几年前认识嘅古老板，同埋今时今日阿 Mr. Cool 嘅古老板，你觉得佢有咩唔同咧 吓？佢冇咗好多。 是 以前佢可能系 Mr. Cool 唔出声，但系喺度偷笑，或者都系喺度搞笑嘅，都会讲笑嘅，但系平时都好 cool 嘅。而家嘅佢咧，佢系唔得闲 cool， 佢系好忙咁处理睇个 iPad 啊，之后点样处理？我呢个电话又搵佢啊，点啊点？喂，呢度唔得喎，喂，跟住导演睇片啊，哇咁样咁，即系佢系会好忙咯。 嗯， 系啊， 所以连想玩嘅时间都冇啦。 我就嗰边就真系冇咯。 即系拍影，其实我哋平时都讲咧，即系时间会轻轻松动啲啦，即系转灯啊。 唔松动啊，因为我哋好多武打场面咯、啊，要揸紧啲日光时间啊。系啊，日光时间你知好珍贵，尤其是贵州系成日落雨。 我喺贵州拍嘅今次、 嗯， 都好啊，起码见到一个好嘅结果先啦。 梗系啦，苏花 咁又大家 众志成城啊， 叫翻你善游，其他都复活。我见到阿所有流程之友阿彪哥都好多人即系。 佢本身喺个剧度未死嘅，都尽可能请翻翻嚟嘅。 系啊，其他嗰啲就唔好讲啦。咁希望大家继续啦，而家即系仲上紧噶， 继续 支持， 继续支持香港电影。 系啊，我哋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啊。 冇错。谁靠谁？春秋都只等天地号令，天明。谁能扭转运程？谁无谁？乱局亦一样人定，谁在篡改剧情？别高兴，别以为叫知足，万岁千岁都会依你二月来协助。下一世，别理谁叫高祖。名最高，谁赢谁不需一定判出便命定，他年轮回今世剧情，谁望谁亦在历史下效命，残酷过一夜情。别高兴，别以为叫知足，万岁千岁都会依你二月来协助。下一世，别理谁叫高祖。名最高，别高兴，别以为叫知足，万岁千岁都会依你二月来迎祝。下一世，谁叫高祖？别叫道，天明最高。 好，古老板嘅天明最高啊！转头翻嚟，继续有阿善游、滕丽明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想同大家讲 is 呢个字 I S， 亦都系咧发音咧系会读一个 Z 音嘅 is 呢个字咧，其实佢系可以喺个句子里面读重音嘅。OK， 譬如有个人同你讲佢唔系你阿妈嚟嘅噃，咁你咧就讲系啊，佢的确系我阿妈嚟噶，佢系真系我阿妈嚟噶。譬如嗰个对方会讲 She's not your mother. She's not your mother. 咁你想强调呢个事实咧，你就会个 stress 放喺个 is 度，就会讲 she is， OK， she is。呢个当然系简化版啦，你完整句 she is my mother， she is my mother。咁呢样嘢咧喺我哋学 is 呢个字嘅时候咧，就比较少留意。其实我哋 is 咧唔系一定系用一个比较低音嘅语调嚟读出嚟，唔系一定 she is my mother。咁呢个 she's 咧就系相对地低音嘅，因为我 is 呢个字喺呢个句子里面咧唔系重音。但是有时我哋想强调我讲嘅嘢真确性咧，我系可以 stress 呢个字嘅。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呢个东西。譬如多几个例子，譬如 I am， OK， I am。譬如你话 I don't think you're working， OK， I don't think you're working 咁样，咁你就话咧，唔系我的确我做紧嘢，我唔系瞓紧觉。I am working at the moment， I am working， OK。咁呢个 am 咧就会读重音啦。咁就唔係一定咧，就係用呢個相對地嘅低音嘅，咁樣 I'm working， I'm working 嘅五咧，相對地係比較低音。我哋學英文嘅 intonation 係需要留意呢個東西嘅。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大家好，各位听众，我系滕丽明。 真系現身啦！咁啊，上得嚟走下流程咧，就通常就會俾我哋起底啦。 係， 咁我頭先已經起咗少少啦。我哋由頭開始講。 好啊！ 你係邊一區街坊嚟嘅？ 我係黃大仙區街坊嚟嘅。 你係咩款嘅屋企長大嘅咧？ 宅到爆，正到無倫。 你 好痛，係啊！我屋企一粒聲都冇㗎。係，我屋企嘅電話唔響噶，響我會驚噶，因為冇人揾噶嘛。所以響親電話，我細個係有。个唔好嘅 memory 噶，我一电话响咧我就惊噶啦。总之我妈咪诶几点钟，譬如你当系五点钟啊，如果佢踏入唔到个门口咧，我就惊噶啦。 点解咧？ 因为有意外咯，因为每一次都系，因为我屋企人好 routine， 即系嗰啲，我妈咪好一个好正常，即系好一般正常嘅妈咪，但系佢系做到。一百分滿分，每一日所做嘅嘢，清潔啊、煮飯啊、翻工啊，總之佢每一日都可以準時話五點鐘踏入門口，就係五點鐘踏入門口。如果佢遲咗十分鐘，佢嗰日就係應該有意外， 哦、 而的而且確係。系啊， 咁 我 真系好惊啊！ 我好惊噶，所以我系一个好静好静嘅女仔，同埋我唔出街噶，好宅噶，又冇乜朋友噶。 哦，系啊， 我样唔似咧， 唔系个样嘅问题，系你后来嘅路好唔似啊。 其实有好多嘢系人哋俾我先入为主，佢觉得我个角色系应该噶。我话俾你听，我啱啱入棚嘅时候咧，我连咪嘅声都收唔到噶，我唔识讲嘢，我唔识用声讲嘢。 真系啊！ 系啊，我曾经俾人闹过噶， 系啊， 闹过好多次，跟住结果就自己走咗去。呢、這个我以前啲访问都曾经讲过，我要走去科大，以前系 TVB 喺清水湾噶嘛。咁科大中间同 TVB 中间有个大草皮地嘅，咁科大啲人又放咗学啦 ，TVB 啲人又放咗工啦，咁中间啲人咁喺个中间嗰个地方系冇人嘅，嗰、那个好大好大嘅山坡，咁咧有啲凳喺度俾人休填嘅，咁跟住咧我系喺嗰度嗌嘅。 即系开声，练声啊！ 系啊，因为我 教你噶， 我冇人教我，因为我觉得我喺屋企做，我觉得尴尬，我怕丑到我连对我屋企人我都会觉得 embarrassing。 系啊， 系啊，因为我讲剧本我都会觉得好尴尬，不如喺度冇人冇人。 嗱呢个初期啦， 佢仲初期啊， 而家唔会系嘛？ 我而家唔会。 但系而家仲有冇嗰份宅喺个底度噶？ 有，我好宅噶，系啊系啊，我超宅噶，我唔系好出街噶咋，我唔饮酒噶，我亦都好少，我同得嗰啲人食饭嘅，一定系我。至亲至友或者非常好嘅战友， 哦， 应酬嗰啲我系 极少，零添啊， 零， 即系唔会话喂，等打个边炉啊，好少，或者你约人打个边炉，除非系战友， 即係公司哇合作到好多年啦，好開心啊！其實都係已經好朋友咧，咁即係其實等於好朋友咯。 係 係啊，突然間你話唔好意思啊 ，Benny， 你突然間話讓我打編號，我真係應該唔會去。呢個比喻會唔會好啲？Sorry， 好好中意你。 Benny 突然間電話俾我聽，你想約我食飯？ 不如今晚 我唔去啊。 做做完訪問，不如食間飯啦。好中意你呢一種率直啊！但係你不嬲都係咁嘅， 不嬲都係咁。咁咁多年都係咁， 係因為咩咧？係因為譬如你屋企本身就係一個好靜， 可能 係 我由細到大我屋企人養成。 有冇兄弟姊妹 嘅？我有哥哥，我哥都係咁靜嘅，我哥都係宅嘅。 哦，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哋兩個平時就唔講嘢嘅屋企？ 我哋唔講嘢，佢係嗰啲機械工程咧，所以佢對住部電腦啊，對住啲一嚿嚿嘅嘢啊，即係電子零件啊，咁佢哋會有興趣就。即唔出聲，唔會傾偈。 咁、你做咩呢？如果唔講嘢， 我好多嘢做噶。我煮嘢食啦，我上網啦，因為我好中意探求一啲我唔知嘅嘢。 即係細個已經係咁噶啦，嚇。 係啊係啊，即係我細個已經見到爹哋係拆嗰啲電器嚟玩啊。咁我又想好想拆佢嘅，點解會壞啊？咁啊營養點解會食咗落去會對身體好呢？我話會睇書啊。咁而家更方便。一個電話就可以 check 到啦，跟住咦微生物原來係咁噶，哦原來放大鏡可以咁樣照，喂唔係，而家不如買個顯微鏡嚟睇下，咦原來有啲測試劑噶，點解可以有啲譬如哦你話食物，因為我中意啲切身啲嘅問題，所以我話啊食物點樣可以，譬如你話你話我食防腐劑，因為我就係驚食防腐劑，所以我會好研究呢啲嘢嘅。 所以你就唔食防腐劑啦。 冇錯啦，我會研究咩黃曲霉毒素啊點樣啊入身體啊，咦如果啲食物有黃曲霉毒素，我點知咧？啊又試下原來有啲測試劑，原來擺落顯微鏡。镜咧啲硫磺又会系咁嘅晶体嘅，喂攞啲嘢嚟照一下啦，哟系啊，睇到啊睇到啊，即系做呢啲嘢。 即系细个啲已经系咁噶啦。 系啊，我到而家都系咁噶。 哦，系啊， 系啊， 哇，真系睇唔出喎。 即系所以我老公成日话我化妆间系实验室嚟噶嘛，佢见到有 test tube 啊，有消毒柜啊，有显微镜 啊。test tube 我真系第一次见啊。咁你细个你咪读理科噶？ 系理科。 我真系读理科嘅，咦，真系好半。 但我读书不成。 系咁啊？呢个就唔关事嘅，系。咁你呢种嘅性格，去到学校嘅世界系咪都系咁？即系都系比较 好静。 好 正，因为妈咪觉得我女仔佢惊我学坏嘅，佢成日觉得我古古惑惑咁，所以成日咧都会教育我你好蠢嘅，你好蠢嘅，乜都唔得嘅，你好蠢嘅，乜都唔得。咁所以我意识喺里边啊，系咯，我好蠢嘅，乜都唔得嘅。咁跟住我妈咪就讲，你好蠢嘅，乜都唔得嘅，会俾人呃嘅。咁样好啦，所有嘅学校咧就离开范围就系我屋企行十五分钟以内嘅位置。 哦，所以你都系喺嗰一区读书噶？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爹哋系翻 shift 嘅，咁所以咧，佢系长期可以用望远镜望住我翻嚟。总之，我见到隔篱院，我见到屋企咧有两个 红， 有两个红色窿喺度噶。 真系噶？ 系啊，红外线放望远镜啊嘛。 你讲真噶？ 我讲真噶。 佢真系攞个红外线望远镜望住你啊？ 系啊，我知噶。咁我咪挥手咯。 咦，我收翻先，我唔系咁嘅。虽然我都会及住我啲女。 冇乜所谓啊，要行得正，企得正，有乜问题啫？日头流流喺个条路度，佢都系睇下啊，翻嚟未先？ 佢想保护你。 唔系啊，佢好奇啫嘛，冇乜嘢 噶。但系红外线望远镜， 唔系好难买啲唔系红外线噶嘛。 系咩？ 系啊，我阿爸嗰年代已经系 佢系攞嚟睇马咋嘛。 我阿爸唔睇唔到马噶， 好少屋企无端端有个红外线嘅。 因为我屋企好似好国防部咁咯，可能嗱，我讲过我爹哋中意拆呢样拆嗰样拆。 你阿哥又系啦。 我哥嗱，我阿爸系整唔好嗰个嚟嘅，拆完之后嗱，我哥系成功嗰个嚟嘅，拆完系整得好嘅。OK， 系 咁，我就喺侧边睇嘅，又见住佢哋点样整点样整嘅，所以屋企所有修理嘅嘢咧，我 OK 嘅。我争个牌嘅，相信 你真系识嘅。 我即系我针线啊、剪啊、针线啊、红毛泥石、屎敏灰啊嗰啲又 OK 噶。 咩洗衣机条喉塞咗啊？ 哎呀，呢啲容易啦。 我琴日先至，我琴日先为咗呢件事烦恼紧。 OK 噶 ，OK 噶，我做到噶呢。 就因为屋企嘅呢种嘅遗传嘅风气。 因为可能我中意探求啊，我又觉得叫得人嚟整， 成家都系咁嘅。 叫得人嚟整，我又觉得嘥时间。我可能我整完佢都未到， 系 咁，我觉得我试下咯。反正如果整唔到都系整唔到噶啦，俾我试下唔好咩？ 哇！真系完全估唔到，因为咧嗱，我哋好多时睇电视就有一个形象啦，知道大约系点样啦。但系原来真实嘅阿腾系 我猪下厨啊，以前。 系哦，煮嘢食就， 所以我老公唔睇我睇电，唔睇我啲电视嘢嘅， 系， 因为觉得个反差太大，我接受唔到。Looking back, I can see the things I should have done, could have done. I see so much of my life I let go back. But when you're young, all you know how to do is run. Play tricks sometimes, you know. You think you got everything when you got nothing at all. The only way you know where you're going, you gotta take a fall. You've got to lose it all. I've been through love. I'm coming on. I've been through some pain, I know. I'm coming on. Changes in my life. I'm coming on. Now I know what's meaningful. I'm coming on. Looking back, I hear my family calling me. All my friends and loves I let go back. They wanted me to stay, but I was on a journey. There are so many faces. There are so many stories I know. But when I opened my eyes, I had to realize there's only one place to go. This time I'm sure. I've been through love. I'm coming home. I've been through some pain, I know. I'm coming home. Changes in my life. I'm coming home. Now I know. I'm coming home. For all the things that I've been through, there's only one thing left to do. This time I'm gonna get it right. I've been through love. I'm coming home. I've been through some pain. 歌手佢嘅名叫做 Nana Richie， 歌名叫做 I'm Going Home， 都系我回家啊！有啲估唔到谭丽明系又好静啦，又中意喺屋企维修啦。听日仲会讲多少少佢屋企，原来相当之有趣噶吓。阿一哥听到一位能够喺屋企处理好多家头细务，唔系家头细务啊，处理屋企问题 维修。 你好似有啲感受 啊？哦，小弟啊，系非常之佩服呢个滕丽明小姐嘅， 系 因为小弟啊，都系啲咁嘅人，所以我都好佩服自己。因为话说咧， 曲线地产自己， 因为话说小弟啊，最近做咗一件壮举， 咩事咧？ 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嗱，即系例如我哋新装修入去嘅时候，啲嘢好靓啊，好即系市正啊，但系用耐咗之后咧，开始出现一啲小瑕疵嘅嘢， 例如咧， 例如你嘅坐厕。开始啲水会甩出嚟， 咩叫甩出嚟？哦， 嗱，即系例如平时一开始新装嘅时候咧，嗱，我屋企嗰个系龙卷风式嘅冲水马桶嚟嘅，即系旧底嗰只咪瀑布式，冚跟住就冲落嚟啊！咁我嗰只咧就喺个侧边，即系个马桶顶， 即系佢会转一转， 系转个圈先系啦。咁早期转个圈咧，应该系凸凸冚，唔应该甩啲水出嚟噶嘛？ 即系你意思去到剪咗出去马桶外面 系啦？ 我会咁嘅咩？ 嗱，理论上应该唔会剪出嚟噶嘛，因为佢其中一个即系当时呢个牌子或者呢个嘅设计就系话标榜佢个浅出嚟嘅水花相对地少啲。咁噴出嚟嘅嗰啲污糟水又會少啲嘛，因為大家應該知道沖廁係要冚馬桶噶嘛，咁就係防止啲水即係射出嚟啦。OK， 好啦，咁就係、是，咦，做咩開始越剪越多咁樣？跟住同埋咧，開始夜晚聽到啲， 即係力度大，將個力度大咗， 力度大咗。同埋另外一個問題係咩咧？就出現啲 滴滴滴滴滴滴嘅声啦。哎呀，咁点解咧？原来佢会不断有个下边有个位咧，会不断即系漏紧水出嚟。咁其實嗰晚我記得應該大概哦，就係十二月頭嘅時候啦，即係阿彪彪人仲手足口病嘅時候。咁嗰陣時屋企咧就得我同太太兩個，因為兩個小朋友隔離開咗啦。咁其實本身就諗住，第二朝揾師傅上嚟整嘅啦。咁但係你夜晚夜難人靜，你聽到嗰啲滴滴滴滴滴滴，其實我已經攤咗上床噶啦，但個人係覺得唔得，我唔整翻好，我唔舒服啊，即係冇理由。搞唔掂噶嘛，咁一系起碼都閂住嗰個廁所水掣啦，咁樣。咁本身我太太係阻止我嘅，佢話唔係咧，你上次話整個風扇都即係搞幾好搞唔掂，你唔好再搞啦，咁樣。我話唔係，你俾我睇下，你俾我睇下咁樣。好啦，咁我跟住之後就上網做咗一件事，我就係搜尋一個叫馬桶原理。了解咗，咁 哇劲喎！ 咩 叫马桶原理 咧？你呢个 hashtag search， 你呢个 search 系好好噶，马桶原理唔系 search 咩滴水啊、马桶揈水啊嗰啲咁嘅， 或者马桶维修啊。我本身都以为好好，但原来唔够好，可以再好啲。 系 你要 search 埋个型号同埋你个牌子，即系亚一 K 三六零呢个马桶型号。因为就算同一个牌子出嘅马桶咧，佢后边嗰个水泵位同埋个出水位，原来都可以有一个微妙嘅分别。呢个微妙分别就会影响嗰个叫做出水位。嗱，虽然大家理论上都系个水泵升到某个位，佢就自己停个出水位，理论上都系咁样。咁但系佢扭边个掣啊，边个位拆出嚟啊，同埋个去水位喺边度咧，佢就有个微妙嘅扣嘅分别。咁我一开始就 系 搞咗好耐，咦，搞几都搞唔掂啊，跟住谂啊，唔系、啊。試下揾個型號先，咁而家好在咧就好多師傅咧，即係嗰啲整呢啲， 真係好好、啊， 嗰啲師傅真係好好， 人真係不得了啊！ 佢將自己成個維修過程 拍低佢， 係啦，直播咁樣，咁、我就真係跟住做，即係例如嗱，左上角見到一塊白色片啦，塊白色片甩向逆時針甩落出嚟，係啦，呢塊片咧攞嚟扣住嘅，然後而家摸喺後面摸，摸摸到粒的，係啦，將粒的逆時針轉兩個圈拆出嚟，係啦，擺埋一邊，然後揾個摔啦。系啦，因为点解会滴水呢？就系咩个摔嗰个位咧，通常积咗啲污渍，咁呢个时候揾啲清水洗。我跟足步骤，又真系俾我喺嗰个摔啊，即系一个应该类似嗰啲胶盘位咧，就积咗个好大粒，我谂都有我成个手指甲嘅污垢。咁正正就 系 嗰个污垢咧，因为我屋企住顶楼嘛，咁所以啲水箱嗰啲污糟水成日都会冲落嚟咧，嗰啲污垢，尤其是咸水咧，咁就会令到佢积咗个污垢，个污垢压起咗嗰个去水位嘅时候咧，就令到佢不断漏水，就出现呢个状况啦。所以定期系要洗一洗嗰个马桶嘅嗰个胶片。佢话除非老化，咁你就去五金铺配嗰个新噶啦，系啦。咁但系如果系定期洗一洗嘅话咧，系可以令到个漏水状况系冇咁严重嘅。 哇，咁你悭咗几嚿噶咯？ 我悭咗几嚿啊！ 因为咧嗱，呢啲状况如果俾着我咧。我就肯定系打俾师傅啦，喂，我马桶唔知不断咁样喺度滴紧水啊，又呢样嗰样啊，咁你知啦，啲师傅上一上门都几嚿啦，咁然后有几个可能性啦，一系就冇得整啦，成抽换咗佢啦，一系就佢又可能有司机帮你整啦，咁啊你一千几百走唔甩噶嘛， 系，同埋另外一个难处系咩咧？即系嗰阵时系夜晚十一点几啊， 系， 即系你冇理由十一点几特登叫师傅。上嚟即係幫你整馬桶，你夜晚 call 又多幾嚿咯，又多幾嚿，唔係多幾嚿都得嘅， 多幾嚿咯。但係你又頂唔順嗰下，我唔知道你有冇啲類似強迫症嗰啲夜晚滴滴滴滴，唔得啊，唔得，瞓唔到覺啊，即係一定要起身立高手罩喺度整，就係我頂唔順嗰下滴水聲啊。咁所以我就係決定毅然就自己試咯。咁結果而家就雖然冇一開始裝得咁好，因為都仲係有啲位未處理得最完美，但係我覺得係一個。是一个即是一个 创举啊， 系初哥嚟讲是一个接受到的成绩嚟噶啦。 但系一个嘅住家男人之小事化大咧，我其实都多咗。咁啊，但系当然即系自己又未发掘到。我近排屋企系出现一个咁嘅情况，因为小弟咧屋企咧即系近日因为阿女已经过咗伦敦啊嘛，咁我就多咗用阿女嗰间房嗰个洗手间啦。嗰间房咧每隔幾分鐘咧，聽到噗，係一啲爆破聲嚟嘅。哇！咁啊，頭嗰兩個禮拜咧，我話咩聲嚟嘅咧？咁我問太太啦，太太話得啦，冇事啊，我對所有嘢運作正常，唔好理佢啦。咁跟住又噗，而家都有噗緊嘅其實。 你試下懟支麥埋嚟聽下。 唔係，但係呢啲其實係少，即係我覺得係少咗好多嘅。因為當你牽涉到去 electrical 嘅嘢咧， 就唔好搞啦， 就難好多嘅。即係你馬桶始終都 係冇錯冇錯 mechanical 啊。 聽日阿騰都會講呢樣嘢嘅。 係啊， 咁啊何生，你揾到嗰個噗係咩事先未啊？ 唔知啊，我真係我到而家都未知，因為連係太多嘢啊，即係譬如究竟係個水泵問題啊，係啲點火問題定係點樣咧？因為我太太啊知，即係佢話誒唔好理佢住啦，冇事就咁樣。而家屋企所有嘢都運作正常，但係總之咧，每隔兩分鐘，如果我用阿女嘅洗手間，你會聽到。 你阿一哥，你叫上網要 search 咩話？ 你call 過嚟啊！加錢啫，包張機票， 你或者教一教啊，老何上網 search 咩會解決到咯？ 係啊，冇錯，基本係咩？ 为了要博世界赞美便苦恼，害怕永远也做不到，忘掉了偶尔烂你世界或会更好，期望要有这个与那个像匹布被剪碎飞舞，麻木了两眼也但求要湿到，何必要做奴隶？无需要为失去了的执迷，能流量或暖唱四季，做人做过世，漫长年月有路轨。人总想拥有东西，要是代价高，越令心中牵系，担忧要是无谓，那花洒洗礼。要做奴隶，无需要为失去了的执迷，能流量或乱象四季，做人做过世，漫长年月有路轨。 我估佢机嘅花洒，点解拣呢首歌？阵间有机会再讲。 系，但我觉得嗰晚最成功啊，即系唔系整好咗个马桶啊，最成功啊， 系 不经意地整好咗啦，即系仲要即系赤膊啊， 系。 然后轻描淡写行入房入边， 搞掂咗， 搞掂咯，搞掂咯。 有冇掌声啊？ 哇！ 哦，嗱，冇错啦，我留翻星期五讲。 哦， 小弟日前系修理咗个花洒，得到嘅反应，谂住入去，喂，搞掂啦，嚟啊！ 哦。 有怨气，有怨 气。星期 又唔系话怨气。 星期五老豆讲下呢单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辞之中，引述国际报告指，法治指数每上升一点，本地生产总值就增加0.82%。认为法治服务经济，而经济亦都强化法治。本港法治越稳固，社会就会越繁荣，并且越有复原力和稳定。毛洛礼表示，司法独立地运作，对保障基本权利以及商业至关重要。本港作为仲裁地，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不单是因为本港拥有卓越的仲裁机构，仲裁条例的定期更新，更加因为本港法院的质素和独立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黎离身。 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表示，林雪丽过去曾经在公务员事务局工作，对公务员事务、人力资源运用等方面都有深入了解和认识，相信在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全面掌握局内的各项工作情况，注入新思维和新想法。杨何培恩说，本届政府致力推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强化管治效能，在未来一段日子，他期望并且深信会与林雪丽合作无间，持续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加强公务员培训和交流等的工作，推动公务员团队继续以专业高效的精神，巩固以民为本的服务文化，积极为市民做实事，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贡献重要力量。两名入境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申报，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处监禁两至四个月。海关在今个月11号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43岁抵港女旅客，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和身穿外套的口袋内，共检获近10800支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44000元。那名旅客随即被捕，他被法庭判监四个月和罚款1000元。另外，海关昨天在罗湖管制站截查一名51岁抵港女旅客，在他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近42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17000元。那名旅客随即被捕，他被法庭判处监禁两个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听朝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晚转吹北风，渐转多云，气温显著下降至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展望星期三至五，大致多云，天气持续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在11-12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周末期间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6-27学年指定自资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约港币46000元或者约810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修读应用学位课程将获得额外资助，想了解详情可网上搜寻关键词 SSSDP 浏览这个计划的网页。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像坐过山车那么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不保证可以准时收楼，不小心还可能揀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同时咧买一大堆嘅家乡食品啦，就等大家思下乡。 阿 Rainy 妈咪极度推荐嗰个博新嘅产品饼。 我又自己衰嘅，我带翻去咧又冇好好保护先。咁咧我一翻到去咧，摆落去嗰张台就，哎呀，弊家伙啦，碎咗添。你同妈咪讲咩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8，18好时光。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刘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旧物必须记， 正所谓事过境迁， 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旧物必须记。 我强烈提出将呢个声音保存啊， 有如期。哦，系 保存专业，例如梁丽勤仅有啊，喺呢个节目啊， 我唔系朋友仔倾下偈都有佢嘅 啊，系咩？ 系啊， 哦都有嘅少少啦，系啊， 原汁原味啊，唔系邱如期唔好剪咗啊，一下记得， 我特登唔剪， 如果队长要求， 特登唔剪， 唔剪，咪大家咪继续当 邱如期， 当邱如期，我第一次参与呢个环节啊，原来。哦，头先呢个节我第一次听嘅。 哦，喺公展会都有， 有呢个环节、 這個。你有讲一啲旧物啊，都系、啊。 但呢个 jingle 我第一次听啊，系啊，百感交集可以话系啊。 唔好咁讲。 梁丽勤都系成为咗我哋嘅旧物，我哋摆佢出嚟展览啊。 我就唔敢讲呢啲嘅， 我都唔敢讲啊。真系百感交集噶，真系听到阿勤伯声，系啊，希望满足到大家听众同收 听，因为可以播多两次噶。好啦，咁啊，今日咧我第一次参与啦，咁啊，听下你哋点讲先啊，老可你讲先啦。 系话说小弟咧，今日一讲话旧物必须记，咁啊，队长又即系跑完个马拉松啦，半马啦，百般滋味在心头。我其实点解会喺我哋个群组嗰度咧，即时咁有反应，同埋 social media 都 摆对鞋上嚟睇下先，系啦， 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即系。點解會咁呢？我想要抒發下我個情感。話說小弟呢，其實過到嚟美國生活呢，係有啲模式上係真係有啲唔同咗嘅。阿一嗰陣時，阿一其實同我係同路人嚟㗎啦。即係我哋嗰啲呢，就係咩呀，乜波架撐多㗎嘛。係咪，即係嗰啲梗係未落呢一個嘅賽道嘅時候，我哋梗係影好啲架撐先。 我覺得係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屎波架撐多，屎波架撐多啦。仲扭扭零零又話乜波？屎波啦。 咁所以咧，我嗰陣時做運動咧，我都係一個追逐呢一個嘅運動科技人嚟㗎。即係由譬如頂帽快唔快乾啊，到副眼鏡防唔防呢個 UV 啊，到嗰件衫又快唔快乾啊，條褲快唔快乾啊，對鞋夠唔夠彈啊，又或者佢嘅新設計係咪真係對我跑步有幫助，凡此種種全部我都跟得好足嘅，可以話係啊，真係啊，資源過剩啊咁樣。咁但係啲資源呢，咁但係啲資源呢，我就帶埋過嚟美國。咁我係將我嘅鞋櫃呢，有部分呢就係唔捨得掉嘅鞋。咁而啱啱我 send 咗出嚟俾兩位拍檔嘅嗰幅相呢，就是、其中一對啊，當時呢都好耐年前㗎啦，起碼超過八年前嘅一對跑鞋。咁而啲去跑鞋，其實我實際著住嚟跑咧，應該唔超過十次。 係， 咁但係佢功能又好好嘅喎，即係譬如因為我跑得少嘛，其實個底都 keep 得好好啦。咁我亦都係一個好愛石鞋嗰啲人嚟嘅。咦，唔係喎，如果你唔著下去咧，佢又啲膠又會變硬啦。咁、 哦、 所以我不定時咧，我都會穿一穿佢。可能行一轉超級市場啊，或者出去可能喺屋企附近 walk 嘅時候就著啦。咁但係每次著嘅時候咧，都係嗰種哎呀好逼啊個鞋籠。 係， 因為我對腳大咗。 哎，仲會大嘅咩？ 係啊， 幾下水嗰啲叫水腫。 一千祈唔好咁講啊！我唔知你呢幾年咧，尤其是個體重，即係我哋有翻咁上下，譬如過200嗰啲咧。因为呢其实教练同我讲，佢话係啊，对脚系会大㗎，因为佢好多客人去搵佢帮手嘛，即係之类嗰啲。咁原来因为你个人有返咁上一体重啲，第一啦。第二因为你跑得太长时间呢，你隻脚承托咗你自己好多力啦。 係。 咁呢就係因为咁呢，对脚我系大咗㗎。我啱啱 send 出嚟呢幅相呢，系呢一对鞋呢系11号嘅鞋嚟。 係。 我想讲，我而家已经系着到13号，我系大咗两个码。 哇， 两个码 再发育， 系咪基因变异定 X 零嗰啲？ 咁我就呢一对咧，仲要系咧阔头鞋嚟嘅，因为我其本身对鞋对脚又厚啦，跟住嗰个骨嗰位又比较阔少少，已经系阔噶啦。我呢一对鞋咧，到而家。我每次一執嘢啊，又或者可能係揀鞋著嘅時候咧，我都會拎出嚟望一望，但係一著又好逼， 係， 但係呢對鞋有陪過，即係喺呢八年裏邊嘅一啲歲月。每一對跑鞋，亦都我唔知道，即係作為跑手或者業餘愛好者都好，其實係承載住你每一件嘅故事嘅。即係譬如點樣練過啊？有冇著住嗰對鞋？即係阿隊長，你而家屋企有幾多對跑鞋喺度？ 我兩對嘅啫，嚟嚟去都係嗰兩對嘅嚇。 咁你有冇同啲鞋產生感情嘅？即係話，譬如呢一對。就我唔知咧，二零 冇啦，因为第一咧，即系我冇何生屋企咁大嘅地方， 系、哦、我都 摆咁多鞋啦， 我都张相咧，我已经出咗 caption， 就系老何的跑鞋下面大背景系重点，大家可以睇下社交平台， 机会好耐噶啦，我唔系我想讲，因为咁嘅，因为咁嘅，即系小弟咧就有大家知屋企有几个女啦，咁馒头妈要翻工又要即系见人咁样，梗系你知女士就应该又。霸咗最多啦，咁随住两位嘅女儿啊，佢哋日渐成长啊，佢哋亦都不断啊蚕食紧我本来可以摆鞋嘅位置嘅，咁我本来可能有五个位，五个都唔算多啊，系咪先？有一对皮鞋，一对去街鞋，一对打篮球嘅，咁都唔过分啦。而家好似得翻三个位啫，我，所以咧、哎，所以我系冇办法咧、哎，即系嗱，我又明老可讲嘅。第二咧就系咩咧？可能我对于鞋咧。我冇咁迷，我冇咁迷，唔系迷恋，即系我冇咁念旧嘅。第一就因为着过嘅鞋或者跑得做得运动多嘅鞋咧，我一路迎住佢有阵味先啦、 嗯。 因为佢始终有汗啊呢样嗰样啦。第二咧就是、其实咧，因为我几唔中意啲着得残嘅鞋嘅，我觉得譬如着得污糟啊、残咗嘅鞋咧，我自己好个人喜好啊，我系好中意见到呢样嘢嘅。咁所以咧，譬如佢已經不能夠再為我服務嗰陣咧，咁我就好狠心地就拜拜㗎啦。 係係， 咁我亦都揾個理由去買對新鞋啦，咁樣樣咯。咁我就唔係好 keep 舊鞋，所以我屋企近乎係冇三年以上嘅鞋嘅，近乎冇，可能有一對半對咯，係啊。 係啊係啊，咁啊，但當然有一班即係譬如 hardcore 少少嘅朋友咧，佢有一種即係。草鞋情意结噶嘛，即系小则可能 我即抌一盒，而家净盒都即刻抌啊，攞去回收。 哎呀，我就连 冇 连盒都冇抌。 你屋企够大啊嘛， 大嘛。喂，但我又明白老可讲嗰、那个想 keep 鞋嘅嗰个感觉，因为我人生咧都嗱，我其实我对鞋个嗰个叫做。Fantasy 情意結唔多嘅，我對袋啊、水樽嗰啲多啲，即係你見我著嚟著去嗰啲係嗰啲涼鞋，哦爛咗咪換個第二對，只不過我係會同一個系列啱著咧，我就買好多對嘅啫，即係嗰款涼鞋啱著，我就淨係買嗰款涼鞋啫。咁但我人生咧都有一對嘅波 boot 咧，係嘗試 keep。其實你問我最尾抌咗，但我而家係好後悔嘅，係我人生嘅第一對釘 boot， 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嗱，而家呢個年代咧。踢波嘅小朋友咧，大部分都系草地踢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即系你行过， 即系你好少喺石地场踢噶嘛？ 系啊，你行过，你而家经过维园，你唔会再见到僆仔踢波，你都系得翻啲，即系我哋呢啲上咗年纪噶啦。佢就算而家上咗年纪啊，都系哦买到场或者 book 到场咁咪踢草地，因为惊伤啊嘛，即系你跌落地下都冇咁易整亲啦。所以石地场咧系越嚟越少人踢嘅。好啦，咁造就咗咩状况咧？你越嚟越少石地 boot。其实你行过运动铺咧，而家好多都系卖钉 boot 嘅，即系钉 boot 亦都越出越多啊，讲究咗好多。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但系喺我哋嗰年代系踢石地多啊嘛，即系大家屋企个个都系石地鞋啊，或者白帆鱼啊。咁我仲记得，有分高级版白帆鱼同平版白帆鱼，就系有冇鞋带嗰个分别啊？有鞋带贵$2，如果隔篱有两间，系两间啦，唔系三间啦。 自己画嘅咧， 有两间又贵$10，即系我嗰阵时系咁样。咁所以人生嘅第一对嘅嗰啲草地足球鞋咧，系珍而重之嘅，同埋喺我眼中系一件好贵好贵嘅嘢。即系你买对平底 boot 可能299或者199，但系。钉 boot 咧系要挨要去到四位数，咁嗰阵时点解可以即系叫做买到对咁嘅钉 boot 咧？就系、是、啊，话说小弟啊， 系 喺妇女会入边啊，而家就系40年啦，40年嚟嘅唯一一队足球队， 系 就系我哋极力争取成功，争取拉 banner 下，终于争取到 成立到 足球队。咁結果就係同老師又爭取，又話我哋今年唔踢冇得踢啦，又交曬 proposal 有剩，終於校長係肯我俾我哋開一個唯一一屆，即係咁多年嚟，據說啦咁多年嚟嘅足球隊，咁咪拎住呢個成績翻去問阿爸話， 可唔可以买一对嘅 Dan boot？ 嗰阵时系战战兢兢嘅，因为你买嘅波鞋或者无论平时出街波鞋都系二三百蚊，你无啦要买一对千几蚊嘅波 boot 攞嚟踢波系好惊嘅。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就真系阿爸俾钱啦，就话嗱，总之一千蚊你自己包晒其他装备，因为你去踢波你踢学界咧，仲要买波袜啊，又要买嗰个先格系咩啊？护镜啊，即系上五寸下五寸嗰啲，其实好多装备要买。 所以啲人话带 pack 嗰啲系咪？ 系带 pack 嗰啲。咁最尾好彩咧，我哋就喺一个柴湾嘅旧商场，而家执咗粒噶啦。即系嗰间波鞋铺，再做屋村街坊生意，佢就行晒啲波 boot 出嚟。我哋仲中午嘅时候行入去，我哋系妇女会今年新成立嘅足球队啊。如果我哋拎住學生證嚟買鞋有冇折啊？咁樣，咁跟住即係咁樣，咁去拗折頭，即係話我哋會成對波嚟買嘅，我哋應該買到廿對嘅，可唔可以平啲？咁、那個叔叔就話：哦，好啦，見你新成立，如果你喺我哋呢度買 full set 嘅話，就俾八折我哋。 哇！ 好好，即係呢啲真係街坊鞋鋪先至會有嗰人情味。結果咧，我係買咗對三間嘅。嗰陣時嗰個叫 Predator 嗰個系列啦，仲要大家係糾結係咩呢？就係、是、當年咧開始即係提倡環保咧，碧咸係話唔再用袋鼠皮去做波 boot。係咁，但係咧我哋問過阿叔，咁用即係塑用膠好啲定袋鼠皮？咁梗係袋鼠皮好啲啦，著落去軟熟啲嘛。咁嗰對波 boot 就真係我人生第一對波 boot 就係袋鼠皮，我仲記得係深藍色，仲要以前舊嗰個版本嗰啲波 boot 咧。有條脷反落嚟嗰只咧，即係而家啲波 boot 冇咗條脷啊嘛，或者佢而家出復刻先至有，我就有條脷反落嚟喺個鞋帶位，咁結果嗰對波 boot 咧， 係 踢咗三次啫， 跟住咧 冇再踢過啦。 哦，跟住對波點啊？ 擺咗度咯， 對波點啊？ 對波咪因為初賽嗰三場踢完就輸咗啊！我哋連練波都冇，因為冇經費啊嘛，連。着嗰对波 boot 叫踩下暖下身都冇嘅机会去翻石地场自己练。咁如果有踢开波嘅朋友就知道石地同草地个踢法系完全唔一样噶嘛。咁结果落到草地，我哋咪觉得系因为呢个原因就输晒三场比赛咯。咁嗰对波 boot 就去到大学又唔知点解冇攞翻出嚟用啦。咁结果就系摆喺度，摆到有一日哦，不如试下着翻出嚟啦。咁结果成个底咧， 哎呀 甩 底 啊， 系啊，咁我就冇就忍痛又。抌咗呢对嘅波 boot 咯， 系。 阿一仔而家咧就正正反映到系咩咧？就系、是、其实对鞋承载住个故事咧，系比个赛事嘅故事咧更加丰富。我想讲系丰富好多，但我咧其实而家啲鞋咧，我其实咧都系承接住阿何主席细细个听嗰句说话：啲鞋平有平着，贵有贵着。你买咗一对贵嘅鞋咧，你一定要好 keep 住。例如系啲咩有少少披咗厚啊，你粘翻去啊，仔。个鞋笼个功能系未丧失嘅咁样，咁所以而家我啱啱今日铺出嚟呢一对嘅旧物咧，即系对鞋啦，就揸咗一手八年，但我而家已经真系冇乜点着，但我都好好咁保存喺我架鞋柜入边。 系你本来咧，我有单旧物我想讲嘅，咁但系咧听到讲呢个鞋嘅故事咧，令我谂起咧，即系喺人生当中，你总有好多嘢你系抌咗，但系你又好记得，而你又知道你冇可能再揾得翻噶啦。咁啊，呢个故仔真系从来冇讲过。咁啊，话说咧，小弟就好中意打篮球嘅，喺即系投身跑步之前咧，喺我中学时期咧，我都系加入咗小弟嗰间学校啊，中学啊历史上第一队嘅篮球队， 成功争取， 成功争取，仲攞埋学界嘅、当年攞咗个冠军嘅，小小地系啦。好啦，咁啊，当时咧即系嗰个年代咧，就系、是、香港人啊。即係年輕嘅一代咧，就係川普九零大照山本耀司嘅年代，即係話咩咧？大家要開始比試你啲裝備啊，天把鞋啊 ，Doctor 啊，馬田嗰啲皮鞋攞去踢波啊，孭個 M 德袋啊，即係嗰個年代嚟嘅。好啦，咁嗰陣時咧，啱啱咧就係嗰啲 Nike 啊、阿里博啦，嗰個好盛行嘅年代，就係籃球鞋。佐敦嗰堆嘢啱啱嚟到香港嘅年代，咁所以咧，你落到去修顿又好啊，维记又好啦，咁大家就开始会将你嗰啲篮球鞋高筒嘅篮球鞋咧，就大家出嚟晒噶啦，哇，红黑色嘅佐敦啊，唔知呢一对又系咩，总之就大家咧直情系即系 scan 下眼嚟，一望见哇，呢对佐敦二号嚟噶， 系， 好啦，咁啊，小弟咧就由于从来都挨唔到爸爸，因为一对都成千蚊嘅。就因為好中意打籃球，但系咧我只系買到一啲普通嘅高筒鞋啫。好啦，咁有一年咧，我阿爸媽就去第二度旅行，咁我就千挨萬挨， 就哎话你一定要帮我揾一啲。仲要咩呢？我仲记得我一定要同我阿爸阿妈讲，你一定要揾对香港冇嘅香港冇嘅篮球鞋翻嚟。咁结果咧，我阿爸阿妈咧就好似唔知去美国边一度，就问咗当地嗰啲亲戚嘅小朋友，就话咧：喂，呢对最劲啊！咁跟住买咗翻嚟，哇！我成吓亲喎。当时嗱，当时冇互联网嘅， 嗰对系香港冇嘅， 真 系 冇，同埋 对好 喺 边 度 买 翻嚟啊？喺美国买翻嚟， 哇！ 就系、是、如果大家上网，即系识篮球鞋嘅朋友，可能会记得当年咧第一对。用要用手揿泵鞋，泵像三即个三边有实有即系两边嘅脚眼 啦，有个气垫， 要用个手嘅泵嚟个泵，同埋前边咧嗰个鞋里啊，系咪呢块嘢都有得泵嘅？ 哦， 嘅一对叫大卫罗宾逊，当年咧效力啊圣安东尼奥马刺嘅呢一位嘅中锋队长，就出咗对鞋。叫做唔知乜嘢泵，总之阿赖 K 出嘅，我仲记得，睇赖 K 定系， 但系利博啊， 唔知利博唔记得咗边队，总之一定系阿大卫罗宾逊嗰队嚟嘅。 利博啊， 唔知叫一，唔知叫120定系咩720咁样样嘅。Anyway 咧， 系 哇，嗰对鞋咧，听我爸阿妈讲，其实就已经系即系买到肉痛嘅。咁我攞翻嚟咧，当年咧，哇，我 咩几多年啊？ 我谂应该系1991、92嗰啲年代咧，总之。即系圣安东尼奥马刺系大卫罗宾逊系长期都系好 top fit 嘅状态啦。好啦， 呢对啊， 系， 系冇错，类似啊。咁不过我都系绿色嘅，而家蓝色我嗰对系绿色嘅。好啦，咁呢对鞋咧，当年咧就劲啦。即系小弟咧，人生都冇乜几可着一啲嘢。即系而家你知道我成日俾人笑啊嘛，又话啲袋又话唔应该插个水樽落去啊，又话即系啲衫又唔好乱着啊。 呢啲过咗去算啦， 咁系得嘅。 上年讲过， 但人生难得一次咧。系我喺即系着出街，系有人会望我。 哎呀， 冇试过喺铜锣湾同埋 M K 行过街，专登着到呢度，仲要着穿一条短裤，令到呢对高筒鞋啊 展现晒出嚟， 展现晒成发光咁滞。当年系有一两个月咧，我行出街系真系会俾啲识货之人咧系望住。即系我仲要专登停低脚步俾人哋望下嗰啲咧，人真真未试过。哇！呢对鞋，同埋咧，我最记得当时咧， 因为 我 每次翻去要抹下， 梗系抹啦。同埋我唔舍得着嚟打篮球啊。 哎呀， 因为咧，我 其实系 虚荣。你大家感唔感受到嗰种虚荣嘅爱？ 即系十零岁，十零岁嘅僆仔嗰种虚荣啊！即系你系觉得哇呢对鞋啊，行落修顿同埋维园啊，不得之了啊！咁的而且确系系不得之了。另一个我唔肯着上身嘅打波原因咧，就是、因为咧我惊啲人俾人笑我屎波啊！即系你都知啦，哦、即系你着你好、哦、多人着咗 Jordan， 但系其实佢打出嚟嘅水准系唔系 Jordan 啊？ 好多人着 C 朗嘅波衫都唔系 C 朗嘅水准， 好多人着卡斯纳斯嘅衫又何尝系卡斯纳斯嘅水准啦？ 筲箕湾卡斯纳斯嚟嘅。 咁所以咧，我有少少唔敢。即系着嚟，我嚟即系喺啲闹市啲球场嗰度招摇嘅。咁但系其实个下场咪就好似一哥嗰对鞋一样咯。随住我只系攞嚟招摇过市，然后冇乜点打啦，跟住就开始摆咗去个鞋柜度，又唔舍得抌啦。咁你过咗几年咧，你就发现佢个底已经黄咗。 哦，系啊。 跟住佢就开始呈现硬块。我就好唔捨得咁样抌咗呢件事，我而家都仲系好记得噶。咁就阿爸阿妈可能历来送俾我最能够攞出嚟晒命嘅一对礼物咯。 哇， 系咪啊？你见到而家都觉得靓啊，系嘛？ 诶，靓啦！我帮你睇下有冇复刻版出啦， 唔使啦。 诶，原来我其实真系每人心目中都有一对鞋，我想讲，即系今次嘅旧物咧，即系你谂下嗱，你两位拍档就已经讲到，哇，那个故事几感人， 系啊，真系多 谢 阿 全面。 阿爸阿妈专登去啲 shopping mall 嗰度揾噶，真系唔容易嘅， 系 真系多谢。阿爸阿妈系啊，而家我啲女叫我都系唔好搞呢啲嘢啦，嘥钱咁样咯。 系， 唔系啊？系而家千零蚊买对鞋好基本啊！喺我哋嗰年代，千零蚊仲要因为攞嚟做运动咧，你真系会惊俾阿爸阿妈闹噶。 好似150美金，我记得。 哇！ 当年好贵噶。 一 天一天去试，靠勇气加斗志，放弃太轻易。沉迷还是幼稚，根本不介意。愿到最后我知锻炼里的意义。每次我想算了，仿佛听到窃笑，笑我只差半秒，最尾却输掉。 得身躯，一对酸软的腿，用尽力气的追下去。一口清澈的水，一些古粉金句，流入我，平复我，来让我战胜畏惧。从孤山山海，欢欣悲哀走来，途中的姿彩总躲不开多障碍，时空多更改，只好抛开等待，应不应该，精不精彩，终结在 陳奕迅嘅人生馬拉松，啊，諗起頭先講嗰對大衛羅賓遜嗰對鞋，即係諗起阿爸阿媽嗰種好好錫我哋嘅， 哦係啊， 明知道係俾我哋攞嚟招搖啊，明知道嗰對鞋係好貴，可能佢哋要慳好多餐飯先至買到嗰對鞋，但係佢唔理，亦都冇問到我攞咗對鞋之後我去做乜，總之阿仔開心就得，哇！呢啲真係不得了， 明知我踢三場就會輸。唔係，但係呢個都係而家呢個年代體會唔到啊，因為係嗰個年代物資比較貧乏嘅年代，千零蚊一對鞋先有嗰種嘅震撼咯。 而家 都基本㗎啦，千零蚊一對， 努力揾錢啦， 努力揾錢，努力揾錢。 喂，多謝老何。喂，下個禮拜我先講我嗰單舊物啊。OK， 拜拜。